或者是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跟我们面对面进行互动啦。也许下一个登上节目的就是正在收看视频的你咯。 对，而且呢还要在这里顺便插播一个大广告啊，这个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请立即登录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加报名，更多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我们的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好了，广告播送完了、下面就是今天的节目正题。为什么我今天的这个嘴呀、这个脑子跟嘴有点跟不上， 是被我们的嘉宾影响到了对吗？ 对，因为跟今天的主题有很大很直接的联系。 我觉得这个嘉宾的人设有点崩塌。 你觉得我今天这个切入主题切入的硬不硬？ 非常好，给你个赞。关键是我能接得上，你也应该鼓励过、对吧？ 掌声。 今天那个我们嘉宾呢是周一的时候登过我们节目呢，当时主持也是我啊、 对对对， 但是他当时来的时候表演的是重金属啊，在这给我们 solo 了一段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聊的都是他乐队的故事， 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说的是冒蓝火的加特林吧， 机关枪哔哔哔哔哔，然后表演一段重金属，然后呢就跟我们说他组建乐队的故事。今天嘉宾又是他，但是呢他跟我们聊的话题跟他周一的人设完全相反， 简直就是三观崩塌、人设跟之前进行的完全不一样。反正这个我们在之前在每期节目之前都会对嘉宾进行一个总结陈词、算是吧，就是假如说嘉宾对自己的设定不是那么明显的话，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个人设。但是呢今天这个小哥哥呀，周一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他是一个极其火爆的， 对， 组建了，自己想想组建了五个乐队， 虽然黄了四个， 但是他组建五个乐队可见他的那颗这个 躁动的心， 对，躁动的心，他的那个心是非常的热诚的，对不对？但是今天他又跟我们说他是一个极其内向的，完全不知道该跟其他人怎么交流的，然后就导致我今天这个脑子呀，我就在想他这个人设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先让他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吧，来，有请。 啊，来，大家好。 哇，已经进入角色了，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啊， 完全进入到 就是我 当中。 我叫赵恒选，我是一个表里不一的年轻人。 哇，我很喜欢你对自己的认知啊，表里不一，怎么体现表里不一呢？ 怎么个表里不一法呢？ 就是可能像刚才你们说的，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乐队，包括我在台上也会很活泼，但是其实我私下里性格非常内向。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恒选的这个内向啊，已经不是咱们普通理解的了，他有点到社交恐惧症了。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来剖析一下这个内向少年以及他的这个 社交恐惧症。帮帮帮帮，其实这段应该有一段这个比较恐怖的 BGM， 但是没有， 后期自己脑补一下吧。 先给大家一个后期的机会，自己脑补一下这段恐怖的 BGM。 那恒选，你说一下你的这种内向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主要就是在跟别人交往的情况下，就不太敢去主动接触吧。其实我当然内心就是这是一个性格问题，我还是比较想去和别人交朋友的，可是就是在这个交友的过程中，不太敢去主动说话。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见过几面的人稍微有一点眼熟，然后又把握不好关系，不知道哎到底算不算是朋友，算不算那个是熟人了这种。 所以就是掌握不好在这个友谊当中的那个度， 算是吧。 他可能连刚开始的认识就建成友谊都有一些难度。 对， 比如说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见我和大佐啊，这个明星光环不灵不灵不灵， 没有 家的，给的我们自己家， 只是身后有一对大翅膀而已嘛。 哦，要走维密是吗？那如果你想认识我们的话，会怎么样呢？你之前会有很多内心戏吗？ 我会，而且 会什么样的？你可以表达出来。 可能如果 是从假如说啊，咱们设定一个场景，就是你第一次见到我们俩的时候，得知自己要上这档节目，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怎么来跟我们去？完完全全的去把你自己介绍给我们， 完全介绍吧。 对， 就是 说说当时的自己的内心活动。 我觉得可能想说的信息， 就是名字吧，就是介绍完名字。 对， 对 他这个名字啊，就特别的，我觉得就是一个聊的点，他叫赵恒选。 对， 对我每次叫赵环环。 对，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看到这位嘉宾下边打的那个字幕的话，大鹏老师可以接一下啊，这个赵恒选啊。但是基本上一般这个大多数人第一眼一打眼看这名字的时候，赵环环、赵恒恒、 好恒恒、选选都有。那你的名字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困扰呢？ 有啊，就几乎没有几个人吧第一次能念对的。 但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没念对的话你可以跟他说一下名字是什么， 啊， 这样就建立起来的一种友谊了。 对啊， 对吧？ 对对对， 他有一个群叫念错我名字的人那个群到了上限啊。 然后整个群里边就是自己微信的好友。 对，然后有一个念对我 念对我名字的群， 一家三口 啊，非常好，非常好。所以这个社交恐惧症，其实我觉得啊，这不仅仅在恒恒身上， 缓缓 选 选， 不仅仅在这个今天的男嘉宾恒选身上，没念错吧？ 没错， 不仅仅在他身上，我觉得应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定的体现。 会，应该会的。我觉得或多或少，就是大佐，你有没有内向的时候呢？平时 内向的时候，反正我每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啊，大家这个看到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逗的一个形象，就是每天唱的都是这种，丑角也好，或者是就是逗大家开心的一种形象嘛，每天都在节目里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跟个打字机一样。但是到了节目结束之后，下班之后，我每天的生活状态就是不说话。 对对对，这是很多主持人一个共有的常态， 表现为极其高冷，然后就让很多的小女生认为我这个人非常不好接触，然后就不接触我了，知道吧？ 所以到现在 你没有女朋友 不聊这 个，我懂你的点吧。那我们恒选，你有没有因为这种比较内向而在交友方面有过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就是像大佐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不被别人理解吧。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高冷，就是不想和，就是不太想去主动说话。 就反正归结到一个词儿啊，我不知道我这种想法能不能引起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的共鸣。归结到一个词儿就是懒， 懒得说话，懒得交际， 懒得说话，懒得交际，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这个，对于这种无用的交际，可能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在上面，所以就让别人看起来我有些高冷，然后慢慢的这种情况，时间一长就会产生这种社交恐惧症。当我再想去进行一段有效的社会交际的时候，我发现好难， 就是那个点都过去了。 对 吧？这个网上也总结了，我们提到这个社交恐惧症，说有几个症状，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否是社交恐惧症。那么第一条，大佐先来跟我们说一下。 第一条呢，这个就是害怕别人注视自己超过三秒。 我们来一起瞅一下，来预备看一下恒选，好吧，一二三。我被他的眼神震慑住了。 他这个肯定不是社交恐惧症， 这是要挑衅。 这是要挑衅，这是挨揍的，我告诉你。 他太可怕了，他没有哈。 这他没有，这他没有。 但是会有人，就是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说了几秒钟之后，他会自然的低下头。 对，或者是 不敢看你的眼睛， 或者是他根本在说话的时候不敢看你的眼睛，又或者是就像咱们这种戴眼镜的人，他会把这个眼镜卡到鼻梁的这个位置。真的会有人这样， 这 我这 样看， 我仔细观察过，他又把眼镜卡到鼻梁那个位置，然后通过这个眼睛的上面，老师可以给我一个特写镜头，说我现在看不到我的镜头， 是现在是你的， 现在是我的特写吗？ 是 完全看不到，他就会，就是你的眼神会通过这个眼镜框的上边去看这个人，就是他会表现的有点胆小，或者 是 怯懦的感觉， 但是我们会觉得有点不礼貌，觉得有点没正眼看 了。对， 大家下次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人不尊重自己，就是因为他有点社交恐惧症。那恒选有没有对照第一条，有没有这个症状？ 有吧，尤其是陌生人，就不太好意思去直视。 那为什么看我们俩的时候恶狠狠地盯着我们俩看？ 因为我们两个他觉得是更恶的人，害怕是吧？ 表示尊敬， 表示尊敬啊！ 既然你看过来了，那我就看回去。 王松， 我们看一下，我尊敬你。 神经病， 戏好多。 第二条啊，这个 第二条， 接着说第二条。如果大家有这种情况的话，自行对照一下啊。第二条就是害怕聚会，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去之前脑海里边会演练各种各样的场景，害怕不能融入到整个的聚会环境当中。 我有的时候会这个样子，但是我不是说是因为有社交恐惧症，而是我希望我能够在很多场合下都能够应对自如。比如说有一阵儿我给一个就是 外国人当翻译啊，我英语水平一般，但是我每天都我每天都会提前想他第二天能说到什么，然后再有个说他如果这么回答我应该接什么话，这么回答我接什么话，我会列一个本子出来 啊。所以你这个只是在演练当时的场景， 对对对， 不是去害怕自己更难的融入到这个 不会，我是个自来熟的人。 发现了我发现了。 那环环你会吗？害怕聚会吗？ 觉得如果像刚才你说的那是工作需要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那种情况我会强迫自己做出一种很热爱社交的那种表现。但是如果平时说朋友约我出去，那如果这个聚会几个人说我有几个人我不太熟，那不好意思，我这个场合我怕 我 自己尴尬啊，我也怕你们会尴尬。 你也会吗？就是如果这个 我不会，我是挺自来熟的， 对吧？那刚才鄙视我的自信是从哪儿来的？ 不是，其实我这个人吧，我就是甭管是熟人还是陌生的人，就是肯定嘛，这个毕竟作为中国人，他的这个整体的情绪是相对来说比较内向的，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者相互上肯定都会有一些尴尬，但是首先肯定会有一个人去破冰，如果他不破，我肯定就要去把这个冰破开，我们俩就要聊天，要产生有效的对话，有效的信息。所以这个不管是工作强制自己也好，慢慢习惯也好，我也不知道现在自己到底是 什么样的人格了， 是 吧？ 强制的呀，还是自己天生就是这样的呀？ 演着入戏了哈。我们看第三条说，害怕不小心伤到别人的心，所以很多时候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玻璃心。 这个我觉得我不会， 这个 应该 也 不会。你会吗？ 这个我会 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多内向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特别敏感，就是可能说你跟这个人说一句话，结果他没理你。其实是他没听见，但是你可能就觉得，他是不是在讨厌我？ 他是不是不愿意理我，所以他不跟我说话？ 对，我觉得我这个还挺明显的。 对，有时候觉得内向的人其实要比外向的人内心戏更足一点。 对对，因为他戏内心想的很多，敏感嘛，所以他有的时候自己其实是会很痛苦， 会很累。 对，就戏很多，其实发现并没有那个样子，对吧？我们看第四条啊，说这个很少吧？说拥有少于两个的好朋友。 这我觉得环环应该不要， 不会， 环环 这个不会， 环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他的好朋友啊。 对，内心鄙， 他鄙视我们。刚才的那个笑说明了一切， 就算是， 就算是，那可还行。 哎呦喂啊！我们现在我们符合了，就是不理他了啊。 可以可以。 来，大左看一下第五条是什么呢？ 第五条就是出门在外，60%以上的时间都是处在心跳和紧张当中。我觉得这条应该是对于那些这个社交恐惧症比较严重的，或者说到晚期的这些人吧。 你会吗？ 我不会，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影响到生活了， 这应该已经影响到生活了， 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治疗方面， 应该需要心理疏导什么之类的。 有推荐的医院吗？ 开玩笑，这个之前我确实认识这样的人，就是他的朋友确实少得可怜，然后他就是每天出门都提心吊胆的，也不能说是被迫害恐惧症也好，就是害怕跟其他人交流也好，就比如说这个售票员，这个买地铁卡的时候，这个售票员跟他说一句话，这张5块钱，然后他就直接把这个钱收好，立马转头就走。 哇， 就是一句话都不想多跟外人说。但我也不知道这种人内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可能是比较害怕跟周遭的人去交流吧。 但是感觉这样的人会是鬼才那样的，一般那个影视剧中天才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对。 我们看完最后一条，最后一条我觉得很多人都中了啊。更喜欢短信、QQ、微信，而不是面对面沟通。 对，要说到这条的话， 很多人都中。我觉得是， 这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现状吧。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微信是更方便沟通的，对吧？恒璇，你是这样的吗？ 我比较偏向于用那个微信，包括一些文字沟通。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些弊端，就是因为你在打字的时候，实际上对方看到的只有文字， 对，感受不到状态， 对，感受不到你的语气，很可能也是产生一些误会。 哎，我刚才他说啊，就是没有说那么确定跟咱俩当朋友，是因为他都没有我的微信，他就没有有你的吗？原来只是没有我的，但是有可能他更喜欢跟我面对面沟通。你快说是， 是的， 对，要不然他会尴尬死。此时天空中应该飞过一个乌鸦， 呱呱。 呱呱是什么之类的， 大家对，大家对号入座一下，看看如果中了三条以上，那您可能就有这个 轻度的社交恐惧症了啊！这个毕竟嘛，咱们每一个人虽然说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从到这个世界上来到离开这个世界，这个走都是单独的个体啊，但是呢，这个人毕竟是一个集群性动物、啊， 对对对， 自己一个人，哎呀，肯定没有。 大家在一起 要开心好， 其实我们身边呢也有很多有社交恐惧症的明星呢，我们感觉明星这么一个需要在镜头前跟大家要聊的人，他会有社交恐惧症吗？还真有，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明星是谁呢？ 对，这个开始今天的八卦盘点。 对，八卦盘点了，第一个明星就是大家很喜欢的《 爱情公寓》里边的这个吕子乔孙艺洲、这个他也是曾经一度因为荧屏的形象太过深入而被人误认为是花花公子，但是被这个也是他的好朋友娄艺潇爆料说，他平日里读书运动不喜欢交际，认为和三两个知己交心就足以，就算是拍戏过着老年人生活，早睡早起这样也够了。 哇，真的看不到啊，因为他很花心嘛，在里面是吧？ 嗯， 第二个明星就更想不到了，这是真的是那个林更新是九亿少女的梦是吧？那这个明星应该是全天下少女的一个老公了， 我觉得是， 就是我们的王力宏。那么王力宏呢，在节目中被问到感情绯闻的时候呢，他会紧张的频频的喝水，然后就有工作人员解读了，说从王力宏的肢体动作呢就知道他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因为工作他又必须表现得面面俱到，必须的很会 solo， 所以说他也是有这个社交恐惧症。 对，这个有可能他是有社交恐惧症，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有一个陌生人，假如说一个记者特别关心到你的个人的私生活，问到你的感情话题的时候，我特别想去保护我的家人啊，怎么样的这些的时候，他肯定是人一紧张就会多喝水，或者是我想掩盖住这些事情，不想被大家知道，他也会多喝水的嘛。 是，那 这也算是一个小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动作和表现吧， 对 吧？ 对对对， 就像有人会频频的往右上角左上角看啊，都可能是在这个思维活动影响了他的肢体动作。 对，就是这样。 那恒选，你有没有过以上两个明星这样的一个症状呢？ 我也是紧张的时候就特别想喝水。 您现在该多口渴呀， 可惜直播间不让带水进来 出门拿着我们饮水机的桶咕咕咕咕咕。那这个就是说 差不多，这个有很多人在紧张的时候都喜欢多喝水， 对，还有爱上厕所的都有是吧。 对，这个接下来呢也是有一小段视频是有关于社交恐惧症的，大家也可以细心的仔细的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种症状，一起来看。 我患有社交恐惧症，不敢在人多的地方或是社交场合大声放屁，呆太监去外面吃饭，有时候连喊服务员的勇气都没有。 服务员怎么还不过来啊？看我一眼，快看我一眼。 当别人注视我的时候，我就会胡思乱想，每当成为视线的焦点，我就尴尬想爆炸。服务员， 我操！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是不是发你上戴了放下吓着别人了？我是不是穿的衣服太奇怪了？那几个都是一对一对来的，难道单身狗不能入内？好尴尬呀！ 前面需要别人吗？ 那啥，我走错了。就觉得开口说话好累啊！明明脑子里想了很多话，但就是说不出口，多说一句话就觉得尴尬。 真的是。 多说一句话就觉得尴尬，这不是懒是什么？你告诉我， 是懒，我觉得还是懒。那恒选会不会说像视频中出现的一样，出去吃饭的时候，对于叫服务员这件事儿会比较尴尬呢？ 这个也会有，尤其是服务员叫了好几声，他都不理你的时候。 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方法去解决。 怎么？ 吃饭带着咱俩。我们服务员看这里看这里，我们要点单我们点单。 那我可能不会跟你坐在一桌吃饭，我告诉你这 好尴尬。 带了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出去吃饭，这是一个健康饭局啊。 对， 所以 这个社交恐惧症其实对于我们生活来说、 嗯、 就是进入到一定的程度或者是阶段之后、 嗯、 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 对对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儿做这期节目的根本原因是告诉大家要不能说彻底的摆脱社交恐惧症、 嗯、 只是要去努力的去克服掉这种社交该带给大家的这种恐惧。相这个比较而言呢，我希望这个恒选没念错吧， 没念错 啊，这个恒选呢、 嗯、 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勇敢的说出你的这种对交友的对自己友谊的这种愿望和梦想。 嗯，想交什么样的朋友呢？通过我们平台， 就是如果你看完这期节目觉得不是特别嫌弃我的话，大家 那没有人了。那不会了。 可以加个好友，互相点点赞，然后相望于朋友圈。嗯， 我希望更多的比较外向的，像我和大佐这种话痨型的人，能跟我们的恒选成为好朋友。 嗯、 否则，如果他再结交一个有一丢丢的这个内向的人，那他们那个微信朋友圈基本上是到过年也顶多是个过年好的祝福吧。 哎，这种这个也不要妄自猜测，不一定人家两个会产生内心或者是精神上更高层次的交流呢。 就是尔等凡人体会不到的，对吧？其实我觉得面对社交恐惧症呢，更多的打开自己的心扉，更多的去跟人家交流，表达多交一些朋友，就会慢慢的融入到集体当中、 嗯、 克服这个问题，或者是选择登上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来帮你交个好朋友。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直接为节目打这波宣传、 嗯、 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恒选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没念错吧、嗯、 没念错， 我就怕我今天这名念错。 赵恒选、 啊、赵恒选啊，如果大家喜欢他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每周二这个推出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上面会有他的联系方式以及他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喽， 拜拜。